总联大阪本部和北海道本部5月24号分别举行活动，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在庆祝活动上，报告人说，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是总联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莫大的幸运和至高无上的光荣，并强调要竭诚拥护金正恩同志一定开创旅日朝鲜人运动的新的全盛期。在这之前，总联兵库县本部、福冈县本部和爱知县本部分别在21号和22号举行了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上宣读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